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9月22日星期一，喺两个狂风暴雨之间嘅阳光普照。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香港而家咧就嗌晒救命啦，打晒讲到咧世界末日咁款啦。 三个台风啫， 唉，我就大捻镬，一星期三坐飞机， 主要系会影响飞行咯， 即系我咯， 系啊， 嗱。阿超今日喺一大班翻唔到嚟，我咧就即系上唔到机，咁咧就睇下好唔好彩啦。好彩嘅话咧，星期三夜晚上到机嘅话，星期四 TGS 我都去到嘅。 吓， 就唔好彩就星期四先去到啦。啊， 最惨啊 ，TGS 唔等人啊嘛。 咁冇办法噶咯，呢样嘢。阵间 TGS 都会讲嘅，咁我讲咗啲其他新闻先。首先一单就介乎于同宅有关冇关嘅新闻，就日本顶级嘅女子组合 Perfume 就宣布暂停活动，咁佢叫 Go Sweet Sleep。咁呢支女子组合呢，一般人认为呢就係 Love Live 里面Arise 嘅原型。佢就特佢厉害在于佢係由喺秋叶原嗰啲地踎摆即街边嗰啲宣传活动，跟住一路爬一路爬爬上红白。 喔。 由08年去2023年连续16年红白嘅都见到佢嘅。 嗯。 绝话佢日本最顶尖嘅女子组合绝对冇错。 嗯。 咁都佢都成立咗20年啦。 因为我睇个名字，我系听都未听过，对我嚟讲好陌生。我谂点解会喺度咁计？ 成立咗廿年啦，佢。 嗯。 前啲系嚟香港开演唱，喺亚国开个演唱会嘅。嗰时我走去睇，只能够话佢收佢1000蚊，绝对冇收错。 嗯。 入个会场，以为乜都冇，结果一开演唱会又，哇！你将你咁多特效搬入嚟嘅，点搬咗嚟嘅特效？ 嗯。 即系冇，真系只能够我。日本顶级收你嗰1000蚊，同日本顶级嘅组合系冇错，系绝对系有关贵冇卖错。即回票价嘅， 我咁调翻转，香港搞演唱会嗰扎技术人员啊，其实都系世界顶级嘅，你又冇讲到佢啲香港好差咁样。 但系佢但系佢点即系，因为个会场咧系乜都冇，即系阿博衰嘢噶啦。 嗯， 佢点会做到特效咧？其实真系黑大开眼界咯，只系咁讲。 咪就系答应嗰啲人咯。香港系呢方面系真系专业噶，好认真睇过，系嘛？ 好啦，咁讲个演唱会咧。 跟住就关我哋事啦，终于 啊，系啦，咁咧就其实万众期待，绝对冇吹水嘅，就水树奈奈追决决定喺香港开演唱会啦。 讲咗咁多年， 因为咧，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就系 A C 之界里面咧，大家最期待一个就咩？水树奈奈。其实2019年传闻佢话嚟香港，但结果2019年搞到开唔到啦。 嗯， 就而家拖延咗6年，就搞到而家2026年2月15号。我顶你个肺！因为嗰日咧，我就啱啱喺京都跑马拉松，即系话一定睇唔到啦。 真系香港开始有搞 AZZ 相关嘅演唱会，就已经一路提紧啊！到底水树会唔会嚟呢？你明唔明啊？当初水树大姐到而家过咗咁多年，系嗰阵时讲紧啊遥不可及啊，唔系可能嘅事，系真系攞嚟讲嘅啫。而家真系实现啦。 咁而家都有压，因为而家有启德场啊嘛，有即系佢以佢嘅 level。你唔开到启德场嘅话，又好似唔似样啫嘛，但系真系阿博佢又嗰个阿博佢身份添得啊！ 我觉得应该就调翻转系佢要搞亚洲巡演，咁啊冇理由冇香港嘅，即系你要 skip 咗香港咧，几困难嘅事嚟嘅。你搞亚洲巡演而太唔，但系 skip 香港系唔太可能嘅事嚟嘅，除非好似之前咁样，即系中国已经有两个地方去搞啦，即系广州抢咗香港嗰嚿，唯一嘅可能性系咁样啫嘛。咁 系啊，广州成日抢香港啲生意噶。 但如果唔计嘅话，咁正常佢都会嚟香港嘅，大佬，即系亚洲国际中心，目前都依然系嘅，即系冇成系咁样。 系，所以咧，佢而家难得系香港而家咁嘅城市经济，咁又话咁阿水树大姐嚟香港都应该啦，系咪先？ 因为佢就四个站，目前知道有四个站啦，香港、上海、汉城、台北呢四个啊嘛，系我唔会叫首尔嘅，非常合理、好正常嘅编排嚟啦。咁所以就有香港应该系第一站嚟添啊。即系所以，如果你真系唔想嘅，你咪上你过上海咯。我估上海而家未知日期嘅，但系我估上海应该系会迟过香港嘅。咁你咪去上海睇咯。 咁我宁愿去台北啦，因为想嗱呢样嘢唔系话政治问题，而纯粹就咩啊？喺大陆买飞咧，喺大陆买演唱会飞咧，你要带电话 number。我边度嚟带电话 number？ 哦，系呢、這个都系问题。 台北唔同，台北容易搏啲。咁我哋台北买好过啦。 而且飞台湾嘅机票可能仲平过上海喎，睇时间嘅话。 系啊，其实佢哋上面仲平啲噶。 咁不如飞台报个。 咁啊系，咁啊系咪都讲埋个时间啦？香港系二月十五，汉城系三月二十一同二十二，台北就四月十一同十二。 咁上咁台北啦，我。 啊，即系咁，你咪如果去唔到香港，你咪唯有个台北或者去，你可以顺便去埋汉城嗰度得噶。 汉城都冇所谓噶，汉城虽然我唔识韩文，但系汉城 OK 噶。 咁样啦，好啦。 好啦，咁我讲下啲新作消息啦。首先就系、是、完全唔意外嘅。我推啲孩子，咁啲孩子都未掟晒落楼嘅，咁而家掟第三季啦， 老梗烂梗我都笑咗， 烂梗一定烂梗推回重作嗰种，但系一定要讲嘅，咁就呢套嘢 预期之足嘅动画啦，佢冇三期先奇怪啊，不过撑在几时同埋点样做啫， 由佢啦，好啦，跟住咧就好多人都期待嘅呢套嘢就系、是、东岛丹三郎想成为假面骑士，咁就呢套嘢好多人吹紧噶。因为我听到一啲网台节目啊，啲 Facebook 嗰套佢都吹呢套嘢嘅，咁就 OK 啦。因为我冇跟开嘅，咁难得地阿小西肯做男主角，点都要支持一下嘅。因为讲真就系、是、要揾大叔做男主角，你点数都唔会数到小西肯嘅。通常就咩啊？其中有嗱一个就系津田健次郎，今次有份配嘅、嗯；另一个就系周访木纯一，阿叔男主角嘅两系啊，仲有啊。嗰套智慧嗰打飛機都有第三期啊，顺便讲埋啦，因为嗰度又系租房无信一做男主角，又系大叔，咁一定投好讲到 Gage 嘅，咁顺便讲埋啦，嗰度嘢都有第三期，顶佢个肺，我做乜閪嘢？好，跟住讲下啲消息先，就系、是《鬼灭》破香港动画票房纪录，好闷、啊。 咁预期之内嘅事嚟噶啦，咁啊， 咪就系咯，做咯，我几冇神冇气。 不过要更正系咪？应该唔系更正啦，要讲清楚少少啦。因为我见大部分都系直接用九千万嚟 up 嘅，因为九千万系计咗埋呢个澳门嗰边嘅票房。因为而家个数咧就几尴尬下嘅，佢而家净系香港票房累计票房系八千二百几万，上个礼拜就六百几万票房。咁你肯大家知道一定会跌噶啦，一路 high 唔 high 到一亿咧？有机会，但系唔一定咯，只能讲目前就系、是都几恐怖下咯，老实。 顺便讲埋就系、是、都系上映咗十一日嘅爆出口，都已经咗三百万噶啦。咁而依家咁少戏院，咁少咁即系好少啊，其实上映系好少嘅戏院嘅爆出口有三百万，我觉得系难得嘅。 嗯， 南京照相馆五百四十万，其他都系差唔多就系唔知乜零零四四鬼灭之刃咧多咗个位嘅。其他其实最多嘅咩鬼屋京寿六都系得九五百万啫嘛，系零零四四鬼灭之刃多一个位。 所以先话咩？之前我哋先讲咩鬼灭经济乜乜嗰啲唔系讲紧，唔系同你讲笑噶， 黐线噶。 香港个电影个真系好沉下噶嘛，即系你谂下，佢而家播第四个礼拜啦，都有六百几万票房，系嗰间六百几万份系咩状况咧？系其他二三四名加埋都唔够佢多啊，几恐怖、啊！ 咁有一样嘢就系好多大陆嘅观众嚟香港睇嘅，真噶、我都讲过啦，特登嚟香港睇，因为大陆唔上啊嘛，你唔上咪嚟香港睇咯、所以就系鬼灭经济掂噶，即系香港即系发挥到就咩啊？中美夹缝之间啦，就系、是、大陆上唔到戏嚟香港睇啦。大陆就开咗个 show 嚟香港睇啦，大陆唔嚟嘅波啊嚟香港睇啦、 总之佢 好事。 目前呢一刻就系过咗呢个《反斗奇兵三》嗰个记录，已经系香港最卖座嘅动画嚟噶啦。而且佢仲未落噶，佢而家第五个礼拜咯，咁其实仲有得上，所以会唔会可以上到一亿咧？而家差唯一悬念咪差佢呢样噶咋？佢已经过咗好 Q 多，如果你将佢排晒落去所有电影入边，应该系二十名内噶啦，已经系即系几恐怖嘅数嚟啊！之前唔知边鸠哥哥话蓝星小丑官上完之后就可以追到佢，我谂紧哇，你啲信息偏差都几恐怖下、啊，即系。哪吒都赢唔到，你觉得呢啲咁嘅所谓外国电影仲可以赢得到？虽然两者都真系冇嘢好比，真系唔知有咩好比。有人会希望鬼灭个票房大，系有部分包头颈嘅成分嘅，的确系咁嘅存在，有咁嘅成分，但系 我冇所谓嘅，有个有人睇得啦，最紧要 套嘢本身真系多人睇啊嘛，重点系同埋而家唯一最后嘅悬念就系佢过唔过亿。同埋佢最后可以停喺边个位置？你话佢攞咩第一就唔太可能嘅事咧，过亿嘅都有十几部嘅喺香港票房入边，咁啊， 唔系好事嘅。虽然啲人有可能认为佢唔系讲紧，但系即系你拍片嘅人先决条件，你戏院上，咁你戏院有戏院开咗，咁先有戏院俾上你啲片嘛。我 OK 嘅，唔系太介意嘅，即系太介意要港产片好嘅。好啦，咁讲一单 几争议嘅事件嚟嘅。 孤独摇滚个编剧啊吉田惠里香喺议会入边就讲咗部分人会有啲争议嘅讲法啦吓，咁佢就话孤独摇滚入边有部分嘅场景系啲杂质嚟嘅，喺佢改编嗰阵时咧系刻意咁攞走咗佢。啲此言一出咧就分成咗两派， 唔捻重点啊，黐线嘅，我呢样嘢嘅。 咁啊，姑且先将两派嘅讲法咧，一个就话你既然将原作讲成系杂质乜乜七七，你系咪太过唔尊重原作啊？仲扯到佢之前诶，死一定已经唔记得咗啦。之前我哋新闻有讲过 田中小姐嘛，又田中小姐啦， 啊，又扯到嗰度。咁当然亦都有人认为佢讲嘅嘢其实有道理嘅。咁我嗱两边我都讲咗，咁我先讲我个人咧，我系后者嘅，我系觉得其实佢嘅讲法系有佢嘅道理成分存在嘅。两样嘢啦，第一就系佢讲嘅就系话套作品呢啲咁嘅晒必死内容啊，系会令观众走焦咗，即系佢个 focus 嘅地方啊 ，focus 咗去一啲简单讲卖肉啦嘅地方度。 嗯， 佢觉得喺呢套作品入边唔需要咁做，唔应该咁样做。其实如果你净系 case by case 嘅讲呢一度嘅话咧，我系赞成佢嘅讲法嘅，即系有啲作品当初有时会真系会一啲时代嘅关系咧，故意加啲令佢容易受欢迎嘅元素落去，主要系讲卖肉啦，即系又要攞翻当年 Fate 嗰个例子啦。点解当然做成 L game 啊？唯一确保佢最少有个最低限度嘅销售数咯。咁但系佢系咪真系好需要啊？唔系，当年 Key 社嗰啲啦，卡龙啊 ，Air 嗰啲都系啦。你话佢唔系做成十八禁，可唔可以做啊？完全可以。但系当初点解有咁做啊？确保一定会有人买，有部分人买单先咯。对孤独而言都系一样情况噶。你而家用现在嘅观点去睇 WiFi 嘅前边，咁当然觉得呢扎嘢唔系必要嘅。即系你卖女，即系你扎女啦，最少系嘅故事入边卖少少肉，卖少少性感，去提高佢嘅收视，好正常嘅思路嚟嘅。但系当佢动画化嗰刻已经确定咗套嘢系有翻啲嘢噶啦嘛，就唔系话你成百鸠几套，你再重新一次啊！喺嗰呢类咁嘅作品入边有百鸠几多嘅作品，佢同嗰扎嘢去比，正系已经上到杂志连载都有百几套，更加唔会嗰啲潜在嘅竞争对手。喺嗰阵时佢要脱颖而出，所以有啲地方要讨好啲读者卖下肉系好正常嘅事。但系到佢动画化啦，基本上可以叫脱颖而出咗噶啦。咁你仲保留呢啲嘢，其实系冇必要噶啦，已经系套嘢本身你卖唔卖肉，大家都中意睇噶啦。咁而且调翻转，有少少结果论就系、是，咁到最后套嘢的确攞走咗呢啲元素，但系佢依然系霸权级嘅作品嚟啊。所以佢嘅讲法，结果论而言都系冇讲错嘅。但系 case by case 咯，系呢一个 case 系正确嘅，咁唔代表永远全部都啱嘅。两种睇法啦，有机会我哋可以再攞嚟详细少少讲啦。但系总之就系佢讲完之后会有些少少争议咁啊。都几无谓嘅个争议，就系、是、如果改编系一成不变咁改落去，不如冇咁样改呢个，睇翻原作算啦，系咪先？ 我嗱， 即系 我讲法就系、是、用最近我用我啱好例子就系讲咩？九龙大众浪漫真人版，佢系啊，佢加咗啲原作有嘅嘢啊，即系例如话系原作里面嗰个开药厂嗰条友同埋嗰个摄影师搞 BL 嗰段，系原作系有呢段嘢，但系你套戏里面根本上用唔着嗰啲桥，用唔着嘅嘢，你加嚟做咩啫？之后啲嘢嗰段时间你系完全用唔着又冇意思嘅嘢，你加落去纯粹做咩？令观众分心。我呢样嘢就所谓杂质就系你加你嗰样嘢保留系要有用途嘅。如果你冇用途嘅话，你不如冇加，无谓搞观众搞到嘅，以为咦系咩伏笔啊？跟住去到吓、啊，你之前讲嗰啲咩嘢？你讲啲咁嘅嘢嘅，冇嘅冇噶啦。呢样嘢我觉得系其中杂质就系、是、有啲原作房就系咩？最好塞大量原作嘅嘢，系满足原作 fans， 但系嗰样嘢如果冇作用嘅话咧。你不如冇加，你时间唔够嘅。九龙大众浪漫两个钟头，好啦，你起码 cut 半个钟头已经无谓嘢 ，cut 咗嘅话就好睇好多啦。 嗯， 但系唔 cut 嘅话，搞到我套嘢已经好长噶啦，你仲加埋啲无谓嘅嘢，好搞到黑眼瞓，顶佢个肺。 即系你讲嘅情况咧，都仲好少少，系无可暴不可。最大嘅影响就系影响个节奏。个节奏如果佢冇咗佢嘅话，会清爽啲啊。以我嘅理解入边，我冇睇啊，先讲。阿吉田讲嘅讲法咧，仲要再严重少少啊，佢会令个观众嘅焦点。focus 错，剪咗佢唔系冇道理嘅，当然要睇佢点样处理啦。呢最少喺孤独摇滚入边个处理，我觉得系合适嘅。最少喺呢个 case 入边系合适嘅，所以佢系有条件、有理由可以理直气壮咁讲呢样嘢。如果系一啲改到鬼鬼马骝嗰啲讲呢啲嘢咧，就准备俾人吊把噶啦。但系呢一次最少佢用实力话你听，结果论话你听，佢系正确嘅。即系所以我就觉得再去话佢就有少少拿过了咁样咯。 即系呢个其实呢个问题要讨论又好长嘅，因为系一讨论嘅话咧，无可避免地扯入去就咩啊？ 怎样去改编作品。即系呢个其实我要讲话，我成日喺度系开专题嘅，咁、有机会先讲啦。呢、這个再扯开，因为要讲话，我谂起码讲半个钟以上。 好啦，好啦，游戏相关要识啦，咁啊。 好啦，咁我讲下啲游戏新闻啦。首先，其实呢单嘢咧就我系箍住唔讲嘅，即系我冇喺班度喺 Discord 讲嘅，因为啲内部消息你咁讲出去，俾人听，俾人话我漏内部消息漏料，会搞到好麻烦噶嘛。咁人龙杀极三，咁咧就喺私架嘅传媒资料度爆出嚟，但系问题就系我唔讲，其他人都会讲噶啦。咁啊，结果流咗出嚟，就全世界都知道晒啦。人龙极三唔意外嘅，佢有极三，因为极一极都有落，咁极三都应该啦，同埋极三系最应该改嘅。喺人龙咁多就系你极三最冷门嗰只，夹硬拖落去，咁你极三嘅重新做嘅话，你加翻深啲剧情，改翻啲嘢，夹即整到只 game 好玩啲，都应该啊。咁咧，人龙嘅心眉就惯咗噶啦，就一定系 TGS 之前一日嘅九月廿四号十一点钟。我拉车边掹三尾嗰个传媒咧都收到，咁我就冇去，因为九月廿四号朝头早，就算冇打风，我仲喺飞机度，而家更加唔使讲啦，仲喺香港度啦。咁又去唔到，咁就睇下冇咩新，应该冇乜新料嘅，所有嘢都唔该等 TGS 先发摄睇啦。 佢只系其实佢都系提早咗一个礼拜咗啫，即系大家都知系 TGS 嘅嘢嚟噶啦。 好啦，而家讲重制游戏啦， 因为几有趣嘅调查。先讲佢个调查个对象系净系英国同美国啫，呢两个地区嘅1500个嘅玩家 PC 一边，主机一边，各750个。咁、问佢哋到底对有关啲咩重制啊、复刻啊、remake 啊、remix 啊、remaster， 总之嗰啲大家都明嗰扎。咁九成嘅玩家过一年有玩过呢类咁嘅重制游戏。而够九成入面又有 85% 其实之前系冇玩过只原作嘅。嗱，先个前边一个就 90% 呢个咧就好正常嘅事嚟嘅，但系近十年八载啲游戏 remix、remaster、re 到四围都系，啱啱先讲紧啦，非常之多，你有总会玩过一两只，好正常嘅事嚟嘅，所以呢个数唔重要。意外嘅地方系，因为多数大家都认为嗰啲咩 remix 嗰啲都系嗰啲你死去嘅记忆翻嚟收你税嘅啫嘛，但系结果其实唔系，系当初入边有大部分玩家。是之前根本冇玩过只 game， 即係譬如话你而家话譬如 Delta， 之前你系冇玩过 MGS3 㗎喎，但你就直接玩佢重制版、又或者人龙都系呀，即係佢之前嗰啲冇玩过，但你直接上去喎，咁就有少少意外了。即係我唔知系地区嘅偏差问题呀、 其实因为好多人应该咁讲，就系而家嘅年代呢要怀旧呢系好容易呀，你要玩返旧嘅游戏其实唔难。咁有啲人系知道有咁嘅游戏，但未玩过。咁佢当你咁佢话重制啦，咁你玩新好剧，我都好正常嘅一样嘢又。 嗱，类似咁嘅情况就系估啦，就系因为咧，就系正系佢重制咗之后话，有一啲本来就无啦啦唔会突然间提翻一只十年八载前嘅 game 啊嘛，但系多咗人提翻只嘢，咁当初当然玩过嘅人就会佢话哦，当初你只如何那样经典啊，乜乜七七啊。会变成咗个讨论嘅焦点啊，咁啊令到嗰啲从来冇接触嗰个好奇，咁既然有个现代版嘅喺度啦，咁佢咪可以有个机会去接触返多咗个契机啊。我意外地方就係讲緊呢类人竟然占咗 85%， 即係大部分都係呢啲，反而係玩过游戏嗰啲呢只係占咗少数，呢个系几意外嘅事嚟啊。先讲我系嗰一成。即系嗰九成以外嗰部分，我过去一年系冇玩过任何重制游戏嘅。即系虽然我玩游戏少啦，当然咁，即系呢个调查有啲违反咗一般嘅认知咯。即系个差距竟然大到咁嘅地步，85:1，即系有1/5玩家系之前就玩过旧作，因为佢重制之后又再玩一次。即系虽然呢个问题啦，搞清楚佢个问卷调查入边问嘅系游玩，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啊。如果佢问系买嘅话咧，个比率可能冇咁极端嘅，即系话会多翻啲以前买过嘅人，好多都系以前玩过，好经典，咁啊出重制版，哦咁咪买咯，买完之后玩唔玩咯？睇情况咯，得闲冇事兼记得再玩咯，跟住就放低咗喺度噶啦。 我都唔少啲咁嘅游戏啦，买都纯好简单，就系心跳回忆咁样，我买翻嚟都冇玩过，摆咗喺度，纯粹叫做咩？你重制，我支持咋？ 当然有部分是保票啦吓，当年揾老翻，而家就叫做赎罪券咁样买翻个咁样，都有咁嘅嘢。但系佢而家讲嘅系玩，唔系买，所以个比例系会比较偏向啲新玩家。因为对新玩家嚟讲，我冇玩过就系新游戏嚟噶咯，佢而家仲有个靓啲版本嘅，咁我梗系玩咯。 就是这样的，他更新了认知的一个调查。先讲再重申一次，这个调查只是调查了美国和英国的玩家，说不定欧洲、香港、日本那些是另一回事来的，大家看而已，挺有趣的东西。 好 啊，跟着就一个不是很好的事了。之前我们上上回有没有讲到，忘记了，当好像有讲好像没讲，上回就讲到因为 Steam 呢就禁止这个成人游戏搞 EA，不是那个 EA， 即是那个抢先体验版啊，未出只 game， 但我先按咗出嚟先，你可以玩住先。嗰一个系唔俾呢个成人游戏玩去搞呢样嘢嘅。然后佢而家又再更新多样嘢，唔可以叫更新啦，系有人回报翻嚟嘅。即系佢哋通常你游戏出完之后，你会继续出啲 patch 去，有啲系执笔啦，有啲系更新增增内容啊，成嗰啲啊嘛。佢而家 Steam 系唔俾某隻成人游戏，佢出嗰阵时系一般向嘅，但系佢出个 pad 变咗18禁。而家Steam 就禁止佢呢个做法，即系喺好耐好耐以前 ，Steam 系唔准有成人游戏嘅。嗰阵时系有一扎用第三方嘅 patch 去变翻做18禁噶嘛，佢唔系限制呢样嘢，搞清楚，有人搞错嘅，佢系限制官方的免费 patch。如果系 DLC 嘅话，是另一回事，他允许的，最少目前现在已经是啦，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收紧，目前是的。他一禁止的是免费的更新 patch， 将他由一般向变了到 R18。那他的原因都其实都合理的，就是说喂，你这样不就是绕过了个审查咯。当初你上架是要经过个审查嘛。你上架的时候一般向游戏，那我用一般向的标准去审查你。你上架的时候成年游戏，我用成年人的标准去审查你嘛。但是你这样上架的时候用一般向，到之后实质上就变成了成年向。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没办法重新审查你，我唯有禁止你。他讲的这样东西就不是说完全不给的，所以就不完全是他收紧了他的限制，只不过是有少少走漏洞。佢认为呢个系漏洞啦，咁但系调翻转讲，我啱啱都讲啦，即系大家盘估商，大家知呢啲 Halo game 都系咁样玩法噶啦。不过就系以前冇官方渠道，而家个官方渠道佢话唔俾，就咁样啫。唔需要咁快将个思路去咗做嗰啲咩收紧言论自由啊、限制啊、审查嗰啲嘢度。虽然的确系有最近有咁嘅倾向，但系呢一次未必系有乜回事咁样啦吓。 好啦，跟住就系、 是。好啦，仲有一个咧就有少少慢咗嘅，我承认。不过就 直接我哋冇啲玩啊嘛。 不过都系讲啦吓，咁啊，狮子哥出咗都一段时间啦，咁啊， 依然系话题作，继续系。 嗱，我要更正一样嘢，当初讲话佢话两个礼拜之后更新，咁好明显而家冇啦。佢当初讲法其实系话几个礼拜之内佢会做更新啫。简单讲就系佢会尽快去更新俾你，唔系讲明你听系几时搞得到出嚟嘅。佢只系话尽快嘅啫。咁啊，呢个第一样。第二就系咧，有人挖咗出嚟，当初话到底边个搞成咁嘅，边个将个 file 翻成咁嘅死款。咁啊，有人挖翻佢个 B 站，应该系 B 站，我个格式睇嚟系应该系 B 站嘅 account 出嚟。咁啊，佢自己自爆系佢系 file 员乜乜七七。但系当然啦。现在即 game 一出咗之后咧，佢已经漏夜潜水走咗落嚟，最少 account 唔见咗啦吓。咁大家都明白啦，冤有头债有主，即系呢个绝对唔系 Team Cherry 嘅问题，绝对系佢本人嘅问题嚟嘅。咁啊，然后有人仲画咗个好有趣嘅细节，虽然我睇完之后就完全系立得嘅，就系咧佢系明日方舟嘅玩家嚟嘅。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哦，怪唔得啦。俾一啲听唔明嘅人讲啊，就系、是、如果你去睇玩一玩《明日方舟》，就系佢系好中意玩啲咁嘅嘢，懒系文绉绉咁。我再讲一次，呢、这个唔系文言文啦，懒系文绉绉，懒系高大上咁样嘅咧，即系卖女啊卖女啦。所以当然佢唔系嗰啲好无下限卖女嗰种嘅，即系佢的确系觉得自己啲我要姑且我要用翻啲资语啊，佢啲觉得自己啲逼格比较高啲嘅，即系完全系。对应翻呢条友仔嘅嘢嚟噶，我只能讲怪唔之得啦，即系遇人不熟，揾着个明日方舟玩家抵鸠死，唔要佢抵死嘅，即系遇人不熟咯，只能讲，即系冇计啊。佢识中文嘅话，佢就唔使揾你啦，佢就系唔识先揾你做翻译噶嘛，咁佢咪唔知道抵对到翻咩人就系、是、咯。如果俾我知道系明日方舟嘅玩家去做翻译嘅话，我一定唔会俾佢，即系其他咩都冇所谓，好认真嘅，真系佢哋。是那种特别觉得自己高大上的债人懒系嘢咁，最惨是你有料，你真系你有咁嘅文采，咁都仲好少少，但系大部分都唔系嗰啲呕血啊嘛，结果俾人孖叉啦。咁当然 C C 哥俾人孖叉啦，唔止呢样嘅，再继续讲。 树大招风啊嘛，呢样嘢我理解嘅，树大招风咁你就 game 炒到咁劲，成班鬼佬将哇打晒湿潮吹咁样湿晒，射到周围都系。咁你有人射，你有人夹，你又唔吹，咁自然一定系去炒作噶啦，一定系噶啦，大家斗搞嘅啫嘛呢啲嘢。 我觉得唔系纯粹系搞对抗，系因为咧，因为多人讲多人提，就好多啲完全冇玩过空洞骑士嘅人中咗入去玩。咁问题就系咧。佢个设计入边呢只嘢本身系 DLC， 大家仲记得个？我哋好耐之前都讲过啦。本来系 DLC， 但系越做越大先变咗一个独立游戏噶嘛。好、多人一嚟就玩《狮子哥》，但系冇 high 过《空洞骑士》前面啲嘢嘅。但系佢设计的时候，佢本来系 DLC 嚟噶嘛，所以佢系预咗你有玩本家，好合理啫呢样嘢。当然佢后尾变咗个独立游戏之后，系咪应该要修正咧，就另一回事。咁、但系佢。预咗你玩咗啊，所以咧佢个难度偏高呢样嘢咧，其实系因为佢预咗你玩过原作，所以佢唔会再有个新手期啊，唔会再俾你啦。佢预咗你系前边就已经熟悉咗佢个系统噶啦嘛，会令我啲冇玩过前作直接入嚟嗰啲就会濑嘢，难度偏高。咁啊，当然有部分咧就系佢本身搞鸠你嗰啲嘢啦，嗰、那个会搞鸠你个场意，大家应该都见过啦，唔使我再讲啦。咁系有少少佢嘅恶意成分嚟嘅，有部分咧系的确系提高难度，但系有部分系的确系抵闹嘅，即系譬如话呢类咁嘅横向过板游戏，跟住打 boss， 大家都知道。喂，好正常地，你话合理期待好似洛克人咁喺 boss 房前边有个复活点先啱噶嘛？佢唔系噶。佢有啲地方咧，系要你行马拉松行咗一大截路之后先再打 boss， 可能中间你已经损咗就系血噶啦，你唔系满血再打噶，你重生咗之后呢部分的确系有啲地方系应该要改一改嘅。 唔系，即系虽然唔系话要做艾登法环咧 DLC 咁离谱，即系两个 save 点啊，可以望到就系咩啊？你打大佬之前有 save 点，打完大佬之后有 save 点，即系两个火咧，即系法环嘅术语叫两个火啦。 啊， 系 好合理咯！ 你隔佢门口望到火，去到呢个程度夸张啲，但系你唔要，你都唔要玩家死咗之后重新走一大段路先去啊！嗱，呢样嘢就纯粹系叫做设计问题嘅，我觉得 OK 嘅呢啲嘢，反正更离谱。 呢部分我觉得系抵屌嘅，即系我唔系无条件帮佢，但系有啲地方佢的确系唔知点解唔咁样做，到底佢想提高难度啊，定系点啊？就系总之就系因此有少少嘅负评喺度噶。不过就睇佢会唔会改啦，你知佢哋而家 嗱，如果唔想玩，如果唔想玩鬼佬游戏嘅话咧，同类游戏咧，先系啱出只史诺比忍咧，超人咧出咗噶，咁、你可以玩嗰只嘅，都系同类游戏嘅。我先嚟做下宣传。好啦，咁做完宣传之后，讲下有病嘅嘢啦，又系我哋最近排基本上个礼拜差唔多提镬嘅麦当劳日本，今次新广告就系 CV 三田智和 ，CV 三田智和 ，CV 三田智和 ，CV 三田智和，咁样讲十五次，然后条片就咩啊？一个将两个心灵网鸡摆眼度嘅美男子，跟住阿三年之后，然后讲大嘴对白，而大家嘅反应就系新白粉嚟吐槽啦， 诶 、彻底有病。 应该系因为之前发现呢条路系有得玩，所以再继续玩多啲，即系玩呢个声优梗，搵扎知名声优嚟搞，成本唔会好贵，相对你搵啲明星啊，平好多，但系反应亦都好好多。 点肯定平，肯定平过芥人好多。同埋佢最紧就系佢炒咗话题啊！ 即系我呢个今次又系呢一段咧，又系四围都见到人掟出嚟，但系因为系太有病了，即系见产品本身就好普通啊，同一嚿嘢嚟啫嘛，印成唔同样啫嘛。但系佢咁样去炒话题，就个个都攞去转贴，不知几咁低成本高效益。即系 所以咪话咯，自从揾咗香港人做 CEO 之后，麦特本麦当劳上哇真系大翻身。佢搞啲宣传真系叫做咩啊？日日大佬，我好难追你宣传啊！日日都要新花样嘅，跟唔切咁去到，超夸张， 乱枪打鸟，中一个中咯。呢、這个唔得咪下一个，下一个唔出就再下一个，总有一个打中你。 唉， 即系用呢咁嘅方法咯。 即系超级，净系跟你日本麦当劳嘅宣传，我哋已经个礼拜嘢讲啦，几好啊！好啦，咁跟住轮到， 跟住就系专题嘅跟进，我哋之前专题都有提过啦 ，Apple 次次都系咁噶啦。 咁首先讲咗我先，首先就系19号嗰日，因为嗰时三号风球嘅，咁我都几惊佢打风攞唔到机，咁咧嗰日咧我9:09咧就去到有一成，嗱其实唔系最早噶，其最早一直以来都系港岛嗰间 Apple Store， 咁咧就唔知7:00-8:00就要有机派噶啦。咁、如果你想部机卖值3000蚊，即系炒到3000蚊嘅话，唔该你港岛嗰间排队。咁、其他铺头咧就基，如果其他分店咧就基本上维持住9:30嘅、都早咗半个钟嘅。咁因为香港嘅 Apple Store 系开10:00，咁9:30其实早咗噶啦，只有冇港岛嗰间咁早嘅啫。咁我咁去到有都有人排队啦，攞机好快，攞个 QR code 俾佢嘟咗，然后 即时开箱，咁就开完箱俾睇过，又开唔开箱嘅，即系话如果你部机咁要放嘅话咧，你可以叫佢唔开箱嘅，但我系要放噶嘛，我系自己用噶嘛，咁叫帮我开箱对过睇睇 ，OK 冇问题，咁就得，相当快，唔使五分钟，好流畅嘅嘅程序系。 不过今年好似都系冇炒唔喐啊，好似听讲 炒到流嗱江湖流传嗱，呢部呢幕传媒就话系先达炒到成橙色嗰个演录咧，去到13000，即系赚3000蚊，但唔知系几维持咗几耐啦。因为我一般我所知道就咩咧，当你报得呢个价钱嗰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冇3000蚊咁多噶啦。 你要第一时间去咯，即系话。 系咯，即系话你喺广东道出咗部机，7:00-8:00出部机，咁咪即刻开放咯。唔系嘅话，就对唔住啦，你冇一定冇呢个价钱嘅。咁即系啊，你都系自用算啦。好似我咁样就，咁部机攞上手，纯粹我咁话，咁安戴咗戴咗 M 其实唔系好觉嘅，但系手感非常好，亦都比较轻，因为用咗今次系用铝嘅合金咧，系比之前我部 iPhone 15 Pro X 轻身咗嘅，重量有头重尾轻，感觉唔严重，边位磨完咗，手感好渣。只橙色咧，比喺睇片嚟讲靓好多，好靓只橙色 ，OK 嘅。同埋今次iOS 26咧追加咗新功能，就系过机可以用线过，即系话你可以插一条 USB Type C 线机过机，唔使跟 WiFi 快好多。但系我蠢咗用原厂线，一系唔记得咗原厂线嘅嗰条原厂线咧系得譬如80Mbps嘅啫，所以过机觉得好慢，要嗰时廿分钟。但如果你用 USB Type， 如果你系用快线嘅话咧，应该会快好多嘅。 你用 USB 2.0 行，咪仲慢鸠过佢用无线传？我印象中无线传都冇咁耐喎。 系咯，咪柒咗咯。但系呢个线方面就咩？如果你冇 WiFi 嘅话，你即系嚟话你麦当劳过线啊咁样咧，方便过你系 WiFi 噶嘛？因为如果你网络唔快嘅话咧，你过线过呕血噶。咁即系叫做咩？虽然柒咗，但系纯粹为咗测试佢嗰个线过功能咧系好用嘅。咁大致上新机嘅有 bug 系预咗嘅，咁有啲少少 bug 我就唔觉，纯粹我个人问题就嚟话。Apple Watch Ultra 嗰个 eSIM 功能加唔到，应该系 bug 嚟嘅，咁就等佢改啦。同埋有啲少少啲问题，暂时都系等佢执嘅，但大致上 OK。咁我成个系统升晒上去26噶啦，包括 macOS 画面系靓咗嘅，真系靓咗嘅画面。即系嗰有啲 Quick Gas 咧系靓咗嘅，我几满意，但操作冇变，一贯 Apple 作风。 虽然啦，佢而家俾嗰个新个版本咧，嗰个波咧呢个程度其实已经系减弱咗啦，因为之前都 弱咗 啊。之前有提过啦，佢因为有人反映就系真系太透过，变成就上边一层下边一层搞乱咗啊！会佢而家系令个不透明度啊低咗少少嘅，你会比较容易分清楚边嚿系上边，边嚿系下边咁样咯。 OK 啦，嗱咁讲咁炒机咧就又头先讲咗啦，咁就最高差3000蚊，唔意外嘅，最少机种咧一定系两 T 噶啦，因为两 T 佢基本上如咁去全每间铺得嗰几部嘅啫，咁两 T 就渣声卖晒。咁嘅演目最抢手，橙色，但系都好抢手啊！ 佢都好快做回收价，已经几乎冇肉食了， 咪就系咯。但系好抢手啊！但系扑实，但系争住排队啊！我永远都系嗰句，千万唔好信嗰啲咩鬼 YouTube 片啊、Bilibili 片话俾支付叫佢唔好买机，得排紧晒队，和尚就系排机啊，劲嘅。 咁啊，呢方面仲有好多都要跟进嘅。咁啊，首先跟进第一样就系跑分啦吓。跟进一样嘢，专题入边讲嗰个数3800个单分系 A19 嚟嘅，唔系 A19 Pro。因为我嗰阵时我系唔知佢跑分咩噶。阿杰特讲我听嗰一刻我先听噶，嗰一刻讲我先知，所以我冇之前冇睇过。咁佢实质上如果 A19 Pro 跑嘅话咧，单系4000分嘅，相当嘅进步嚟，都算系。点解原本系话佢个进步好少系？一嚟就係基於比較對象唔啱啦，因為你一盒要摸就 A18 對 A19， 要摸就 A18 Pro 對 A19 Pro 嘛，我係錯誤地將 A18 Pro 同 A19 去做咗一個比較。第二就係今次主要進步嘅地方並不再去單核嘅分數，頭先講啦，佢因為單核分數基本上就係睇你最大嗰粒核心嘅速度嚟噶嘛，但係今次嘅大進步主要係在於個小核入邊，小核進步係唔會影響單核跑分嘅。所以听数啊，好似好少，但系实质上整体嘅单核分数都系多咗嘅咁样啦。 亦都系赢晒其他机嘅一贯嘅 Apple 作风。 喺 CPU 上边进步应该系10%-16%，而一年嚟讲算系唔少噶啦。主要嘅进步反而调翻转系 GPU 嗰边。总之个分数就系追平翻。略超前，其实隔离台，因为之前我哋都讲过几年噶啦，佢个 GPU 系比高通嗰边超咗车噶嘛，而家再超咗车，不过时间问题啊，佢哋交错发体啊嘛， 下一代高通的 CPU 都很快出的了，它那到时它的 GPU 应该又会再超回 Apple 这边的了，但是好过之前新 U 都赢不到人家，最少而家是交替这样锯齿这样去了。咁最镬嘅地方应该系都系 Air 嘅问题，不过就唔太关我哋事嘅。有地方要直情系开售咗、接受咗预订之后，突然间禁停唔卖。大陆嗰边咁嘅原因，我知我哋专题都有提过噶啦，我有提过少少嘅中国对 eSIM 嘅限制，令到佢直接地系唔系唔支援，系佢三个台啊嘛，联通、移动同埋电信啊嘛，呢三个台得一个台支援 eSIM。第一个台可以在 Air 边用得到，结果就是不知道他怎样内部怎样沟通，定是怎样经典数啦。总之就是延后发售，直到另外那两个台都可以用到 eSIM 为止。不过调翻转讲啦，你中国大陆，你走去买 Air 都是找自己笨尺嘅啫，成好认真话你听，那个阉捻咗嘅 eSIM 同全世界都唔捻通嘅，要么你就一世留喺中国度唔行出去，如果唔系你用 Air 嘅话，一定系会濑嘢。不过呢个就国情问题啦，我都系提顺便提提嘅咁解啫。 咁冇所谓啦，呢、這个就好啦。跟住咧就系一个其实几有趣留言嚟嘅，就系 iPhone 发售之前两三日啦，咁突然间台湾传出留言就话。Apple 建议你唔好用芒贴，因为芒贴会破坏咗佢嗰层导网。咁呢个传闻咧，我睇咗第一个反应就系唔系啊嘛，冇可能啊嘛。 都讲咗咁多年咯，大佬，你芒贴都贴咗咁捻多年咯。 唔系，系直觉就系我直觉反应就系、是，如果芒贴嘅胶芒贴，首先芒贴本身其实唔系用胶水黐噶，系用静电方式噶。你睇下黄金啊嗰啲黐芒贴大师，佢方芒贴纯粹用咩？静电嘅贴法黐落去啫嘛，冇胶水噶。你轻易仲就好似当你想黐搣一块芒贴，你手指轻一刮，成块芒贴甩咗出嚟噶啦。 应该咁讲啦，佢唔系完全冇胶，但系佢个胶并不是攞嚟黏住个荧幕，个胶系攞嚟排除晒入边所有空气。咁你冇咗空气之后，你大气压力本身就会压住佢黐住喺个荧幕上边。 系佢系利用呢样嘢啫嘛。 啊，所以调翻转咧，你只要有少少空气入咗去咧，佢就好容易咁样搣翻出嚟噶啦。所以你话佢因为咁而影响到佢咧，未必唔可能，但系个可能性唔太高咯。应该唔系话咩黐甩咗佢，比较有可能系话佢个胶本身系可能同个荧幕个玻璃本身个镀膜会有啲咩物理或者化学嘅交互反应。呢、這个我比较相信，但系都唔太可能，都搞咗咁多年咯。 咪就咯。 你而家先同 埋佢今次都冇讲就话喺个芒上面加咗咩新嘅导膜落去，佢今日都冇咁嘅宣传。咁Apple 都冇讲过 ，Apple 最紧就系 Apple 冇讲过话要唔俾你用，叫你唔好用，从来冇叫过用裸机嘅，因为大家心照啦，裸机你就好容易出现咗好似大陆 Apple Store 嗰啲示范机咁样，全部机花晒。虽然我觉得佢大陆啲示范机花晒，纯粹就系咩，啲有用得差。用只手软咁掉，攞咁刮，等佢试下佢冚唔冚刮。 主要系真系有人特登走去刮够佢，因为我又想试到底佢冚唔冚刮，但我梗系唔想刮我部机啦，咁咪刮你部机咯。即系呢个又另一回事嚟嘅。 系啦，但系 monitor 方面咧，我觉得系纯粹系即系叫做咩？唔知边个传出嚟，咁有人信、啊，有人喺度吹，我第一反应冇可能嘅，跟住谂，我搵唔到 Apple 有咁嘅讲法、啊。跟住结果咪又流料，跟住有啲做芒贴嘅公司话冇咁嘅事啊，唔好乱噏噏啊！大佬黐紧事，大佬影响 唔系绝对冇可能，但系唔太可能咯。我只能讲，我唔能够100%打死，绝对肯定100%。如果有我切柒，未去到咁嘅地步，但系我认为唔会咯。咁简单啊， 咪仲有可能 贴咗咁捻多年啊，大佬，点解可能而家先有事啊？ 我自己走贴啦，我第二日即刻走落去黄金贴啦。贴住你唔加块芒贴落去，你惊嘅，真系惊嘅，大佬。因为芒贴咧，由口芒贴咧，佢最大作用唔系刮花，而系咩？你部机跌落地嗰度，芒贴系真系有可能救呢部机命嘅。我试过，以前好多年前啊，试过就系咩？我跌落地，芒贴碎咗，部机冇事。芒贴系卸咗部分力噶。 虽然你嗰度都拗咗好耐啊，都好简单啊，即系我而家手上揸住呢一部 iPhone 7。九年前嘅机，到呢一刻为止，我都系裸奔咯，我又唔见佢有啲咩好明显嘅刮花，我跌咗无限咁多次噶啦，我亦都唔见佢碎，即系我只能咁样讲啦吓，即系咁啊唔紧要啦，呢个就拗咗好耐噶啦，即系咁啊，讲个另一个笑话啦吓，17 Pro Max 最夸张就咩？佢而家宣称话佢跑分系12分啊，仲要高过 iPhone 17 Pro 啊！咁佢咁讲，我哋咁听住先咯。因为你跑分好老实啦。嗱，先唔好讲，先讲翻就系，本来咧小米就16嘅，其实小米16 Pro Max， 但系 几人十七号 miss 佢？ 应该话上一代系十五，咁下一代正常嚟讲有十六噶嘛，但系佢 咁而家就计数啦。咁佢唔得，跟住 即系 十七。 即系小米抄 Apple 咧，真系唔系新闻，佢起家嗰一刻已经系噶啦，即系好认真嘅。而家反而调翻转，冇咁抄 Apple 添。但系呢嚿嘢，如果你话佢同 Apple 冇关，我真系切柒都唔信噶啦。呢样我就可以好肯定噶啦。无啦啦，点解要叫十七 Pro Max 先？即系 OK 嘅， 佢好明显就系攞嚟对翻去，即系大陆好中意啲大陆啲手机族好中意话咩对标 iPhone 对标 iPhone， 即系你规格啊成嗰啲话去对标人哋都算鸠数啦呢啲嘢。喂，你连个名都要去，喂，我谂紧调翻转谂嘅就系、是，喂，你小米唔系嗰啲咩冇咩牌嘅山寨厂啦，而家呢刻已经，你使唔使去咁样去碰瓷人哋啊？个格真系有啲衰咯。当初你啱啱出台的时候，你乜都抄 iPhone， 咁我可以理解嘅，即系嗰阵时冇人知咩叫小米啊嘛。嗱，李新我有小米第一代嘅电池啊。 但系而家小米 嗰阵时就话冇人知啫，嗰阵时你想去碰瓷 iPhone， 大家都仲可以理解啊。 但而家 喂，你而家小米，而家嘅小米喎、啊，大佬 红晒啦你。 即系如果讲市占率啊，剩嗰啲嘢，你未必会输俾 iPhone 噶、啊。你使唔使咁难睇啊？ 冇啊，搞咁算啦，屌！ 即系除咗俾人笑之外，我真系唔知有咩咩。 唉， 不调翻转啦，呢部嘢你中意用咪用咯，即系多一句，你中意用资料去换价钱，你可以嘅。最中意攞你资料嘅就系小米，原因就系因为佢个比 Apple 仲要大嘅生态系咧，系好需要你啲资料嘅，所以佢唔介意卖平少少，规格强，但系卖得唔贵，咁叫卖平先啦。咁嘅卖平啲俾你，然后佢攞晒你成套小资料，啲咩小米全家桶啊嗰啲嘢啊。去用呢个方法去赚翻你钱，不过呢个就唔评论太多啦，唔好搞到好似好反佢咁样。我自己唔会用，就咁简单 嘅 啫。 我都用我 iPhone 派嘅，佢咩其他咩厂我都系唔会用嘅。讲完， 即系太难睇咯。调狠转讲真系，即系小米而家嘅小米真系冇必要去咁样做咯。好认真， 算啦，隔嚟嘅，依系隔嚟嘅。系三星都系咁啦，你要三不三星就冇咗咁难睇啫嘛。三星咪一样针住嚟打，算啦呢啲嘢。 喂，针对性去 做 行销策略嗰啲嘢系正常合理嘅，但系佢呢个直情系低阶嗰啲博你睇错嗰啲，即系嗰啲咧，阿妈我想要部 iPhone 17 Pro Max 啊，跟住阿妈落翻到去就买一部小米17 Pro Max 去，咪17 Pro Max 咯，差唔多啦，应该系佢啦啩，系嗰种咁嘅情况啊，即系低咗得非常之紧要，系嗰啲名都冇噏唔出名嗰啲咁嘅山寨，几时会做嘅策略嚟噶？就系碰住人哋个型号啊嘛！ 你要拉卡，用拉卡合作做镜头啦，买人哋个名啦。 啊，呢个好多年噶啦。 跟住咧又话你跑分去做跑分咧，要超过咗 iPhone 17 Pro 啦，你无谓搞咁嘅嘢啦。 讲嘅系 GPU， 即系好紧，因为啱啱讲紧啦，旧个粒啱啱俾 Apple 超咗少少啊嘛，咁我再用下一代咪超，系再超翻转头咯，好正常嘅合理嘅事嚟嘅。咁但系点都好啦，你唔个格，重点唔系佢性能如何，你乜嘢系个格嘅问题，真系。不过算啦，系唔讲咁多啦，即系好啦，讲嗰啲 业界消息啊， 非常之多 ，fan 有叫苦连天嘅，亦都有兴奋大叫嘅。因为之前美国话入股 Intel 啦，唔止，仲我又觉得系直情系有少少逼嘅，就逼到 Nvidia 入股 Intel 5% 啫，唔算好多，但系足以令佢个股价暴升。就系呢样，我只能讲唔系真金白银投落去啦，得把口嗰啲，即系我呢啲咧，赢咗都冇乜用嘅。因为我之前有同嗰啲玩开股票嘅讲啊 ，Intel 其实可以入嘅，只要价钱好就可以入，因为佢已经过卖啊，即系俾人呃得太低啊，低过我原本应该有嘅价值噶啦，已经，所以佢呢两下加埋之后咧，突然间暴升咧，系有赚，听咗我讲咧，买咗之后咧，系赚咗唔少嘅，仲话请我食饭添，即系虽然我有啲抌出我当初我自己讲叫人买，自己唔买。不算啦，我冇钱，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佢而家入股 5%， 咁重点就唔系嗰 5%， 系讲紧个战略问题。因为原本 Intel 同 Nvidia 有部分系竞争对手嚟嘅，当然唔系指 CPU 嗰边啦。Nvidia 嘅 CPU 基本上冇得睇嘅，完全唔系同一回事。哪怕 Intel 俾人打到残都好啦，咁但系 GPU 嗰边 Intel 近年出咗两代啦，而家出咗 B 啦吓嘅独立 display 啊。其实唔系完全打唔到嘅，问题都系同 AMD 一样啦，佢最高端嗰度打唔赢人哋。咁而家佢两个咁样入股之后，咁啊唔系竞争对手咯，就系、是、变咗战略合作伙伴咯。因为咁样，所以大家睇好佢可以弹翻起嚟，所以个股价嘭嘭声升咗上去。 咁啊，对我哋嚟讲咧，就未必一件好事嚟嘅。即如果你除咗你系揸咗 Intel 股票嗰啲啊，即一般用家嚟讲咧 ，Intel 会唔会再咁抌本去搞独立 display， 然后同 Nvidia 冚咧？应该就未必再会咁落力了。毕竟都半个自家人亲家嚟噶啦，已经系，即系对我哋嚟讲，未必一件好事嚟嘅。都系嗰句咯 ，Nvidia 已经无敌咗太耐了，佢需要一个对手，佢先唔会买到咁黐筋嘅价钱。当初 Intel 系喺中低下嘅街入边啦，最少系如果你真系好客观地睇佢嘅价格势能比嘅话咧 ，Intel 系赢噶。B 五八零啊，尤其是 Nvidia 炒到老母咁贵嗰阵时啊，系可以一战噶。如果系同价位嘅话，问题就系而家佢可能未必会再咁竞争性啦。好简单就唔使多噶 ，Intel 可以继续保，就算佢继续保留佢嘅独立 display 嗰度，只要佢个价提高少少，令到大家一齐有钱大家赚，咁我哋就濑嘢噶啦。所以呢件嘢对我嚟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除非你想炒佢呢样档嘢嘅股票啦。你就咁一个用家，绝对系我哋受害啊！红蓝绿啦，三档嘢都去夹粉整鬼啲 display， 我哋濑嘢嘅就其实只系最终只系咁啊。不过算啦，你又阻止唔到佢噶啦。咁啊，跟住讲一个都几搞笑嘅 AI 相关嘅新闻啦。我咁谂系，到底边个谂出嚟要出个咁嘅公告？即系低 B 到爆，即系搞都系搞笑。咁啊，思源，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呢、這个拉拉不拉啦，其实实际上就系 Gemini 嘅图形模型啦。咁啊，整咗好多，有啲人好中意搞啲 figure 嗰啲嘢，佢将啲图变成 figure 啊嘛。嗱，先讲我非常肯定呢一部分纯粹系模型自作主张嘅啫，并不是使用者特登嘅。佢好多时生成出嚟嘅模型咧，佢系会有 logo， 而且好多时系 band 带个 logo， 而且个 band 带 logo 有九成次。同佢原本个 logo 啊，系有九成次嘅。咁啊 ，Banda 就行出嚟话：，大家各位注意呢嚿嘢咧，就唔系真系我哋做出嚟嘅，注意唔好搞乱呢啲嘢。我谂应该唔会有人搞乱啩。 唔敢讲， 即系边个咁戇鳩，会认为佢系啊？ 戇鳩，我好难讲嘅，即系呢个你话戇鳩呢样嘢好难讲嘅，硬戇鳩嘅嘢我已经见得多啦，所以 即系嗰啲生成出嚟嗰啲 AI 图啊，即系生成出嚟做。个个都系用电脑台上面有个 figure， 大致就系1:7左右啦。然后后面有 mon 啊，电脑台嚟噶嘛。然后可能有时又会有隔篱会有个盒，那个盒入面咧好多时会有个 logo， 个 logo 有时系 band 带，通常都系 band 带添啊。而且因为好学啦，可能系因为呢个系个模型自己加落去嘅。跟住就话注意呢啲嘢唔系我哋本家生产，唔好搞乱。我真心觉得唔会有人搞乱啩，冇咁戇鳩噶。即系如果你真系咁戇鳩嘅，唔好话俾听，唔需要话我听，我只能讲佢呢个公告本身都几戇鳩下啦，已经。就是、 我唔敢讲啊，即系戇鳩呢样嘢，我从来唔敢低估人类戇鳩程度嘅，戇鳩上嚟真系咩事发生？ 咁如果真系会有人搞乱嘅戇鳩，我亦都唔相信佢会因为睇咗呢个公告而唔会搞乱咯。 咁啊真。 咁个公告发嚟做咩咧？俾边个睇咧？ 纯粹笑做咩？即系面上咁排蓝光事啊！我冇搞嘢，你冇搵你咩问题问我？我唔问，我都唔知。 啊，咁跟住一个同 ACG 就唔太关系嘅，就主要同我哋日常使用会有啲关系啦吓。四大平台 Steam、Discord、Reddit 同埋 Twitch 呢四嚿，应该除咗 Reddit 我哋未必用过嘅，即系但系呢剩翻嘅三个，大家都多少有啲接触啦。即系我哋游戏嘅实况啊，去玩啊嗰啲平台都经常会用到啦。系俾美国国会点名要求呢四嚿嘢过嚟参加听证会，话叫佢哋点样处理极端言论。主要都系因为上个礼拜嗰单大新闻啦吓， 拆佢嗰单嘢啦。 咁啊，然后就走又话要睇下点样控制入边啲言论乜乜张咁紧。一个平台到底点样可以控制佢入边啲人点样讲嘢？好认真啊，唔可能做得到嘅呢样嘢。你除咗叫佢哋收皮之外咧，系唔会有任何方法噶。因为讲嘢嘅系人，呢度唔讲，第二个讲咯。你就算你真系唔知点样文字狱去控制到都好啦。即系我都系嗰句 ，Discord 仲唔够人知喎。你再讲个真文章落去，你仲会叫佢收皮冇分飞嘅咋？但系总之佢就话要去上听证会，咁样点样去确保你唔会被用于邪恶目的？接捻咗佢咪可以唔用于邪恶目的咯？即系非常简单啊！就系、是、你讲而家嘅时候，当然我知道佢哋系冇办法，系要做嘢嘅，即系俾人屌啊嘛，俾人屌佢哋冇嘢做，咁啊做唔到嘢啊嘛，咁佢咪要做啲姿势咯？即系从来都系嘅， 你唔可能钳制人嘅思想嘅，你唔可能控制到个人点用个平台去讲嘢嘅，唔可能控制到嘅。历史就话俾我听，你点样控制都系控制唔到嘅。即系你去到再极限多啲啊，咁啲人咪唔玩你个平台咯，最多系咁样嘅就，咁都冇用噶，你唔会控制到噶，佢都系另外搵个地方，是嘛？但系总之佢哋呢几嚿就无啦啦俾人点名要上去啦，唔知佢哋讲成点，不过就对我嚟讲绝对唔会好事，即系冇咁，我唔知点解有啲人开心噶，好认真。你觉得呢几个平台仲唔够啲审查仲唔够劲，仲要嚟多几多啲，你会开心啲 ？OK， 有咁嘅人 ，OK， 我理解嘅，即系话另一单。都是类似的情况，不过就我只能讲怀疑报道可以搞呢个，可以搞错，不过就算啦。都是同一单嘢，都是上过到个单大新闻，咁有人话佢系左定右乜乜出身，我觉得呢条就根本就唔记唔咗，亦都唔有。不过入面其中一样话佢系啲咩偏向左，嗰啲咩进步主义价值，咩 LGBT 加加加加嘅一部分原因就系因为佢个子弹入面有黑个字，而入面嘅字就话系啲咩接住啊呢个法西斯啊乜乜七七，即系跟住话依家报就应该系佢最先啦，唔肯定啊。总之，但系其实最终其他报纸都有跟进噶啦，就用呢样嘢嚟又话佢应该系一个左派。咁但系咧，如果你系游戏玩家嘅话咧，其实你就我睇咗第一句就系吓，即系因为其实我本来唔识噶，但系当初搞专题嗰阵时咧，我系有查啲资料都睇咗少少。呢句嘢咧，其实系 Helldiver 入边走出嚟噶，《绝地战兵二》啊，我哋之前搞过专题，亦都讲过好几次，出过好几次晒埋嗰档嘢，句嘢喺入边走出嚟噶。佢哋啲梗啊，嗰阵时我咪讲过，佢哋好捻中意玩梗咁，你玩家喺入边走出嚟嘅。同左唔左冇任何关系啊！咁当然你可以话同同华尔街日报，我点解会识一只游戏嘅咪咪咧？系冇错，你可以咁讲嘅。咁但系你错都有道理，唔代表你冇错啊嘛。总之就系我哋 Helldiver 又烫着又中枪咯。对我哋玩家嘅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即系件事本身我就唔评论啦。我总之我提一提翻各位啦。如果你仲理解当成系咁样一回事，子弹上面嘅信息仲系理解成为系因为佢系有啲咩政治嘅倾向嘅话咧，我提翻醒你，呢个系只 game 入边嘅咪咪嚟嘅。OK， 即系我纯粹要提升，但系睇紧呢样啫。佢阻唔阻？我觉得唔系，你可以觉得系。总之我就讲翻你听，即系作为一个游戏玩家。提翻醒各位游戏玩家，呢件事系同我哋有少少关系嘅，唔到啦， 咁啦， 咁啊，仲有单就 算系有关啦，直放主嘅事，咁就点读啊？个名成日好唔识，我成日都唔识读嗰只 A， 我唔识读佢 个 Go 啊，Mongo 啊 ，Go 啊，咁就好有名直放主嚟嘅，佢系。咁就佢父亲就离世， 因为上回我哋应该冇讲到嘅地方就系佢话佢父亲就发现咗晚期癌症，佢要专心去照顾佢，所以佢暂停唔讲嘢，暂时唔做实况主。咁呢位实况主咧，佢之前嘅言论咧，就大家应该意有所闻，我哋好似有提过，亦都好似冇提过，唔系好肯定啦。总之佢嘅立场啊，嗰啲嘢大家都应该知嘅。咁嗰阵时就话佢老豆有 cancer， 所以佢要照顾佢。有人就话：喂，你使唔使去到咁嘅地步？我只能讲，我其中一次辞职嘅原因就系因为我老豆有 cancer， 发现咗有 cancer， 我系辞职照顾佢嘅。So 有乜咁特别啫？即系不过唔紧要，总之但系好唔好彩地，佢呢头话要唔搞，嗰头就发生我哋上个礼拜嗰单嘢，所以实际上系冇停到嘅。咁然后呢个礼拜又就佢就已经话佢已经走咗，非常之急。咁可能真系好晚期，好晚期，好晚期，即系仲急过老豆。我老豆都过几都撑到过几月。咁啊，总之就系咁一回事咯。咁既然佢要照顾人，即系佢当初话要暂停嘅原因都冇咗咯。咁可能佢都会出翻嚟继续再讲嘅，就咁咯。即系叫同之前嗰两单，唔系都系同之前嗰单大新闻有少少拉楞，又同我哋 ACG 有少少拉楞，都讲埋啦咁样咯。既然都讲开咯，咁样。 我识啦。 嗯， 好啦，咁今个礼拜咧差唔多啦，因所有嘅嘢等 TGS 啦 ，TGS 放心啦，会有现场报告嘅。我虽然打风，但我赶到去嘅，放心。 嗯， 因为TGS 咧，睇入人龙直升应该未有事嘅，我冇咁快嘅，但系极已经有事，咁我会走去试 DQ 12 remake， 咁 DQ 7有冇得事咧？我觉得冇嘅，放心，应该冇咁快嘅。如果有嘅话，佢应该年尾出到噶啦。 嗯， 咁有咩事啊？有咩古灵精怪就留翻 TGS 专题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